你带着伤心的泪光，靠在我胸膛，如像有话想讲未讲。你放任高声将泪淌，似没法隐藏，沉默已令你觉不安。陪你甘愿承受烦恼欢乐时候，而我心极难过，始终猜不透。如若说不出心底里担忧，如若只想再握紧这双手，流露在眼中多少知你感受，别再泪流，可否交给我承受。你带着伤心的泪光，靠在我身旁，如像有话想讲未讲。你放任高声将泪淌，再别要隐藏，沉默已令你觉不安。陪你甘愿承受烦恼欢乐时候，而我心极难过，始终猜不透。如若说不出心底里担忧，如若只想再握紧这双手，流露在眼中多少知你感受，别再泪流，留下已足够。说不出心底里担忧，如若只想再握紧这双手，流露在眼中多少知你感受，别再泪流。如若说不出心底里担忧，如若只想再握紧这双手，流露在眼中可想再去接受，假使可以能暂你。